朝鲜国民经济各部门的许多单位提前完成了一月份国民经济计划。原生青年水电站工人群众为了贯彻执行敬爱的最高领导者金正恩同志在历史性新年贺词中所提出的纲领性任务，积极展开生产斗争，到1月20号为止超额 18.6% 完成了新年第一个月电力生产计划。平壤服装厂到23号为止超额 65% 完成了1月份计划等。平壤市服装工业管理局的干部和工人群众提前一个星期以上完成了1月份国民经济计划。林业部门的工人群众也大力掀起革新的热潮，超额 5% 完成了林业省的1月份山地原木生产计划。平安南道林业管理局到23号为止胜利完成了1月份山地原木生产计划等。咸镜南道、两江道、慈江道和江源道林业管理局下属单位完成了1月份山地原木生产计划。